守护者。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大年初九啊、 哎、 星期六，我们早年拜过了、嗯、再来拜个晚年吧。 哎，祝大家晚年幸福。 哪个晚年呀、啊 这个咱们没出正月都是年啊、 嗯、 虽然今天呢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上班了啊，是周六，但是呢咱们是个工作日， 嗯， 可是我们征婚交友的这个板块也得照惯例啊继续为我们的单身朋友们牵线搭桥，我们做好这个红娘的工作。 对啊，问题是你不照惯例你试试现在该上班了吗？ 对， 好吧，那么今天呢是我们周六的征婚交友啊，说到这个新年呢都得有新气象新感觉， 是， 那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这个征婚方面的新年新感觉新气象呢？ 我看他们其他就咱们的这个算竞品是吗、 嗯、 叫做同行媒体里面做这些征婚交友的，就平时好比说是一堆女嘉宾挑男的，然后可能新气象的时候就变成一堆男嘉宾挑女的。 哦，那问题是我们这儿也看不见摸不着啊。 对呀、 啊， 咱们就是一个信息交换平台， 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哈，让大家来征婚交友、 嗯、 那你说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歌可以吗？ 哦， 歌曲， 歌曲哈、 嗯、 一个新年崭新的气象，表达一个这个好彩头是吗？ 或者说是新历年开始了，对于自己这个一段新的感情的认同， 嗯， 嗯， 什么歌适合呢？大花轿直接嫁出去了是吗？ 土点儿去， 土点儿啊，土点儿也不能叫土，这叫民族风是吧？ 您这推民族太早了，这也有点、 这个、 这感觉都是我上大学时候的歌了。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的小呵呵，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又到那山。 明天我要嫁给你。 哎，这倒是可以。 要嫁谁呢？还没找着呢。 对对对， 今天我要嫁给你。哦，不对，是今天你要嫁给我，是那个陶喆和蔡依林唱的那个。 哦，有一首歌结尾、 嗯、俩人唱的。 对对对对对，改了这个词嘛。 微风吹来意外的爱情，鸟儿的高跟拉近我们距离，我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昨天已来不及， 这些歌啊都是已经成了的， 问题是听咱们节目的都还没成呢，你得找那种就是啊，新年开始了，以前的感情咔到这画一句号，我要开启一段新的感情的旅途了。 分手快乐， 去， 快乐有罪。 没有这首歌吧？快乐无罪吧？许美静的。 哦，快乐无罪，我怎么记成有罪了？这脑子呀。 其实像这方面的歌曲还是挺多的哈。 是。 短发算吗？ 其实当然算了，这就是剪去短发，挥别一段感情。其实从咱们中国古代就有嘛，三千烦恼丝，所谓斩断情丝，把过去的这些不愉快可能都放到脑后，重新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咱们这叫改头换面是吧？ 对。 行，那个留长发的可以不剪啊，但是歌可以听 啊。你这短发就挺好看，新剪的。 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你抵不被爱的分叉，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首歌曲吧，似乎跟这个过年的气氛不太搭，但是说到这个新感情新征程的话，还是说得过去的哈。 对、而且这个过年我觉得也真的不一定就一定得是咱们老得是这种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喜羊羊是吧，步步高是吧， 你也得有点这个多种的情感。咱们看春晚还有让我们感动的潸然泪下的这种场景，那不是一件坏事。 对，本来生活就是丰富多彩哈，不光是甜蜜，还有很多呢是苦涩的。好，当然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呢，大家在面对自己情感的时候呢都是甜甜蜜蜜的。 哎， 那我们今天的狗年的第一次征婚交友的内容呢就要全面开启了。在这里呢，我们还要说明一下啊，因为我们在上周六的时候呢刚好是过年，所以那一天的信息呢就没有了。因为我们的公众信息平台呢只是保证5天的内容能够存在，您在那一天如果发的征婚信息呢我们就收不到了。如果您发了的话呢，麻烦您今儿重新发一遍， 再给我们发一次。 哎，那么下周六的时候呢我们会准时为您播出的，当然前提是您发的信息得符合我们的要求和标准。那说到符合要求和标准呢，请您一定按照我们稍后播出的征婚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 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啊这一组征婚的内容，希望新年都有好的运气吧，桃花运是吧？ 对对对，哦，那应该来桃花朵朵开哈。 一会儿再放。 老说新年新气象，你说我就特想要哪天能来说征婚的，咱们这儿小伙子多一些，似乎很难等到这么个机会。今儿还是得让女士打头炮。 其实也未必，就是有的时候吧。也不知道就出什么事儿了，然后男生就多一些，然后当然总体来说哈，还是征婚的女士们多，当然这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哈。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咱们先让女士优先吧。 嗯，头一条信息，这是家长为自己的女儿征婚，北京女孩，未婚，1990年生人，身高1.7米，漂亮贤淑，加拿大留学归国，英语流利，目前呢在央企总部投行工作，有独立住房。择偶条件希望是北京男孩，30岁左右，身高在1.8米以上，有同等或以上学历，工作稳定，有独立住房。家长的电话是18511690698，18511690698。 你看这90年出生的姑娘啊，家长形容是贤淑，不知道这个贤淑，此贤淑和以前的那个贤淑有什么区别吗？ 是啊， 是个怎么贤淑法呢？ 而且他这个有一点，就同等或以上学历，留学归国，他没说在国外是读的本科还是读的研究生，还是您希望男士也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就可以。 嗯， 现在反正咱们的确也是啊，因为国内的这个无论是创业条件还是我们本身各方面工作的这些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的我们的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啊，回来咱们说报效祖国也好，或者说我们能够在利用中国我们蓬勃发展的这个机会啊，闯出自己事业的一片天地来，有这样共同理想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呢，有一点，这些朋友啊，很多时候他们投入到工作上的这个精力会非常非常的多，有时候的确让爸妈很着急，净忙事业了，个人问题你们怎么这么不着急呀？ 也是哈，你看九零年觉得好像特别小，今年一算28岁 了， 一点都不小了啊。当然我的关注点还是在贤淑两个字儿。我为什么我们这么想，就那会儿、那个、 你缺这个，所以你特别的赞。 不是那会儿那个贤淑啊，就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上得厅堂现在不用说了，都是高学历、肯定能上得厅堂、但是下得厨房的，不瞒你说，这个90后的哈， 我真没说错，就是因为你不够这点，所以你特别在乎这点是吧？ 不是，前两天有一个咱们热心听众，一位阿姨跟我吐槽来的、 啊、 就说想上咱们征婚节目、但是她说我这闺女啊应该是个80后，要不然就是个85后，说这30多了什么都不会，当然也怪我是从小没教过她，真的是什么都不会，做个饭不会，收拾个房间也不会，我都没法说她。 哎，但人不是说女儿啊只要在妈妈身边永远什么都不会，结了婚能进一步，一旦有了孩子瞬间就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全能妈妈。 所以我就在想，这位90后的贤淑的姑娘一定是真的贤淑。好吧，祝你好运啊。下面这个姑娘呢外语也不错， 对， 人家是小学英语教师啊。 嗯， 北京女孩，92年，更小了，今年26了哈， 快26了。 92年8月份出生的，本科学历是西城区一个重点小学的英语老师，身高1.7米，身材匀称，性格开朗大气，皮肤白皙，气质佳，希望找一位北京城6区的男士，要求呢有独立住房，身高在1.8米左右，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相当，没有不良嗜好，出生于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的大气的阳光男孩。 哦， 对，留的是母亲的联系方式啊，微信号码是13439383508，13439383508。刚刚那条信息的关键词在贤淑啊，那这条信息的关键词是什么知道吗？ 白皙。 不是，是他的职业。小学英语老师。 啊， 英语口语也好，然后教孩子还比较有耐心。 不是，通常在小学的英语老师 啊， 你会感觉跟其他科的老师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啊，尤其是上小学的，因为现在小学从一年级开始都有英语课了。 对对对， 过去咱们那个年代是没有的， 初中才开始列入大纲，现在是有三年级起点的，有一年级起点的两套、 但凡这个学校有英语老师的，就即便是中学的英语老师， 嗯， 你有没有发现他跟其他任课老师、班主任也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本身啊，也许他并不怎么着，但是你就会觉得他多了一份洋气和时尚，感觉应该更强烈才对。是是， 我能有印象，就是我们小学的英语老师如果是女性的啊，反正也可能跟我后来我不知道从事这个工作是不是有关系啊，我会关注到他们身上幽默的点，在我小学时候就有印象，和其他老师的幽默点不一样，可能和他们长期接触西方文学是不是有关系， 一定是有关系的。 对，他们逗乐或者说跟同学们开玩笑抖的那个包袱结构都和我们其他老师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现在本身小学的英语这种教学方式嘛，就跟其他的课程相对来说有一些差别，那老师会更活跃， 对， 更开放， 对对， 孩子们会更喜欢、更何况又是个女的英语老师呢。 那你这么一说，我想起原来我们真事儿啊，我英语老师的一个故事。我们英语老师很年轻，毕业的第二年教的我们班，之前带了另一个班。在讲到 fly 这个词，知道吧？飞、fly 这个词的时候，班上有位同学，他的名字叫飞，然后看到这个 fly 以后，然后呢，在底下特高兴的就搭下茬，我以后的英文名就叫 fly 了。然后，英文老师啊，在这儿翻着自己的教案，就一副很平静的样子。眼皮都没抬，低着头说了一句 fly 也是苍蝇的意思。全班哄堂大笑。就这种包袱结构真的是我们其他科的老师好像真没有。 所以重点啊是小学英语老师，而且天天跟孩子打交道的人本身就会非常的阳光， 对， 充满活力。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 这是也是家长给女儿征婚啊，女儿是84年生人，未婚，身高1米65，体重55公斤，皮肤白，生长在一个北京的传统家庭里，在职研究生学历，目前在国企里呢从事财务工作，父母都已经退休，没有负担，爱好读书、唱歌、影视、旅行，希望女儿的那个她也是北京城区人，未婚，年龄呢80年到84年之间出生都可以，身高在1米76以上，身材匀称，本科以上学历，有独立住房，没有家庭负担，没有不良嗜好，有稳定工作，月薪税后在10000元以上，稳重幽默有责任心，其他的看缘分。有意者呢可以联系微信26946299662946266。26946299666。 好，这是一位做财务的姑娘啊。下面这位姑娘呢也是做财务的，看看这俩财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北京女孩，88年出生的，那是属龙的哈。未婚，身高1米68，协会财务。我当时还琢磨呢，说什么叫协会财务啊， 跟在一个协会里面担任财务工作。 对，某一个协会的财务工作哈。 因为你同样做财务，在大型国企或者包括你说在四大里做财务，那太辛苦了。但是钱挣得也多啊。 当然后面这句是重点啊。工作清闲且稳定。工作清闲且稳定啊。性格开朗，喜欢看书，喜欢美食，喜欢旅游。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北京男士，83年到90年之间出生的，三观一致，身高在1米78以上，工作稳定，最好有独立住房。留的是微信号码，号码是 LM827A， 微信号呢是 LM827A。 其实三观一致是一个特别难把握的事儿，这个真的是得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其实有一个好方法，人家说就是两个人一起结伴先去旅游一下。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对行程的设计呀、旅途中遇到的一些可能有一些对小的这种挫折，你是以一个什么态度去处理，特别能观察人， 包括兴趣爱好，包括在经济上， 对， 也能够看出来。 对，价值观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日常生活当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金钱观。我指的不是人生的那个价值观啊，金钱观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分歧都从这儿起。 所以说嘛，如果打算结婚的话嘛，很好的 考验的方式哈，是两个人结伴出去旅游，当然去郊区不算啊， 还是 正儿八经的去旅游、啊、 有一段时间相处。 哎，跟团也不行吧？ 对，最好别跟团， 就非得是这个自由行是吧？俩人一起什么订票啊，这个整个的过程啊，攻略什么的， 设计能力什么的、嗯、都得体现在其中。嗯， 好吧，说了四位女士啊、嗯、我们再来认识几位男士。 好， 虽然说今天男士不多吧， 但也有啊。儿子是北京人，83年出生，身高1.67米，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儿子踏实稳重，善良，有责任心，现在加拿大定居，有房有车，有稳定的工作。哦，这是打算在北京改了个孩子出国是吧？ 改了吗？你这话讲。嗯， 这已经在加拿大定居了嘛、嗯、 啊， 这哎呦，这妈妈给儿子操心，我觉得真的是 从海外操到国内是吧。 但是我就老觉得，你说这人家在国外，哦，也是，加拿大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 嗯， 国土面积比咱们还大，但人口可能也就跟北京市再多一点，差不多那么个级别，咱们2000多万嘛，加拿大全国可能3000多万人口， 嗯， 碰到一个合适的的确是不如回北京来挑啊。 但是是这样，就这个年代的男孩女孩哈、 啊、 咱们讲起虽然也30多了啊、 嗯、 咱们叫男孩女孩， 嗯， 咱们为什么叫他们男孩女孩？我们很老实吗？反正就是这个年代的这些男生女生们 啊 就是留学的经历很多都有。 有，对。 但就是所以呢，就是想找另一半的时候吧，很多就发现啊， 嗯， 还得找有留学经历的。要不然好像在共同语言上啊，在很多事物的认识上吧、 嗯、 认同上吧，还是有差异。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嗯， 他们的亲属啊，是他们的年龄大一点的这个朋友，他们的孩子也面临这个问题、 嗯、 就是也尝试找，然后找到这个没有共同留学经历的，或者没有共同这种求学经历的，似乎就是说不到一块儿去。 我觉得是不是站一头就行、 嗯、 比方说两个人都是好比北京东城区人，那小时候有一个共同的生活环境，都是胡同串子，串的还都是同样的胡同，他、 嗯、 也能有共同的语言。这块要不占，那您就有一个共同的留学经历，反正就俩人在一起能有的聊，能有一些让你看到对方和别的人不一样的。就芸芸众生里，我为什么能一眼挑中你，他总得有一个闪亮的点，能够找到两个人的契合。 虽然不是绝对的啊， 对， 但是在他们日常的接触和交往的过程当中啊、 哎、 经过一段时间发现就是经历不太一样，似乎出现的矛盾点也会多一些、 嗯、 所以说有的时候还得关注一下这个、啊、 对， 还得关注一下、 嗯、来继续看这位朋友啊，他希望 远了是 希望找一位身高在1.6米以上，88年以后出生，愿意出国定居的北京女孩。有意者联系微信189102971891029735218910297352。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老北京人，84年出生的，是西城人，未婚，本科学历，从事的是和计算机相关的工作，身高1.85米，喜欢运动，喜欢旅游，性格开朗，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北京女士，城六区的最好，未婚，学历在大专以上，87年到90年之间出生的，有稳定的工作，留的是微信 QQ， 这两个是同号啊，1349056720113490567201，这是微信和 QQ 号。 嗯，再来看一位男士，未婚，91年出生，北京人，身高1.7米，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本人踏实稳重，善良，有责任心，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6米以上，年龄在23岁到28岁之间，身体健康，未婚，工作稳定，能聊得来的女孩。希望呢，对方能够有意愿在1-2年内啊就结婚，真心想成家的。这位朋友呢是自己征婚啊，留的是微信和电话同号，1346672596713466725967。 认识了几位男士之后呢，我们再回到女士的征婚信息上啊。嗯，这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北京通州人，88年出生，未婚，身高1.7米，体重130斤，性格文静，踏实稳重，热爱生活，平易近人。有人说老师好像老师平易近人、啊， 平易近人哈， 对吧？ 对。 还要说什么？ 领导、啊、 服务员。 服务员都应该平易近人吧、 啊、对啊，就是说这样的岗位的时候都是说平易近人。 对，嗯，就一般不平易的人才会专门去提到他的平易近人。 好，这是成人，本科学历，从事的是网站运营工作，

女儿啊，此前没有过任何的情感经历，哦，这等于是还没有谈过恋爱啊。 嗯， 在职的本科学历，职业呢是一位中药师，想寻觅一位老北京的男孩，如果呢是回族，那是最好的，优先考虑，希望呢家在城六区之内，远郊区县的呢就不考虑了，希望这位男孩啊也是孝敬父母的好孩子，善解人意，懂事大方，情感经历呢最好简单一点，外表形象啊五官端正就可以，阳光帅气的更好，身高呢在1.75米到1.8米左右，健康，身材匀称，年龄在85年到90年之间都可以，工作稳定，收入呢不要低于月薪10000元，必须有婚房有车，希望对方呢家庭和睦，学历相当，没有不良嗜好，重感情，有担当，交往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联系电话呢留的是母亲的啊，13521362 13521362 13621362。 好，这是一名中药师哈，中药师他的职业特点是什么呢？身上散发着那种 药香味儿啊， 药香的味道，应该是吧？因为他整天的就是在那个药房里， 头发里面也会带着那种清香。嗯， 那是不是他本身就治病啊？你看那个美容师身上就是老是那种精油的味道，香精油的味道，或者 是 香香的味道，是吧？ 对。 然后那个也很多那个大夫护士身上有那种医院的特殊味道， 白醋水是吗？ 嗯，反正我的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妈妈是这个医务工作者嘛，就是特别强烈那个味道，现在好像好一些了。好，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通州女孩啊，这是88年9月出生的，未婚，身高是1.6米，体重是120斤，本科学历，未婚，在事业单位工作，是教育口的，性格呢属于内外兼有，本人随和，不较真儿，热爱生活，喜欢看书看电影，喜欢旅行做美食，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人，最好是通州或者是周边的，不要太远，如果是外地不错的小伙子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啊，要求是学历在本科或以上，有稳定的工作，为人踏实，没有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微信号码是 AURORANIC。这是个什么东东？ 似乎我看着也觉得眼熟，啊，肯定是一个什么 单词啊，还是 名字，一个什么人物的名字 啊？好吧，反正我们拼不出来啊，我们就挨个给您念啊。 嗯，记不下来的您到时候看我们公号的这个推荐啊。 对对对 ，A U R O R A N I C， 请注明京城帮帮团。 嗯，下边这条征婚信息。给咱俩这个， 你得打着点儿念是吧？要不然都对不起人家写信息的这， 哦，还真是 老两口，嗯。 对对对对对，关键是我是正集中在他给我辈儿长了，因为管你叫红娘，管我叫月老， 你占便宜了呢。来，月老， 红娘月老两位好，请您牵线搭鹊桥。家中独女39，纯粹地道北京人，身材匀称155，容貌秀丽，体重中，离异只是领了证，没有一起生活过，学历专科医院里，心地善良明事理，热爱生活不张扬，寻觅你是北京人，年龄不超45，身高不低168，坦诚可靠有担当，身体健康不吸烟，未婚或者离未育，学历收入相当可，能有蜗居避风雨，相互尊重聊得来，如果有缘请来电，因为工作不便接，先跟长辈简单谈。后头散了啊， 就不用打了点了。 对对对，父母电话啊，13661384945，13661384945。 嗯，虽然这个词语啊，没有说和尚折押上韵哈，但是这个人也是费了心的， 是 与众不同， 对 吧？ 对， 我们这里要的就是与众不同。 高凤山先生活着的话啊，就咱们这个快板书艺术的这一代宗师啊，咱们北京数来宝的这个创始人算是啊。他活着的话一定会这么说，您这又没辙又没运，干脆您说得了，您就别唱了。 好吧，当然毕竟人家是专业的，是业余的，是吧？ 哎，对， 来 红娘月老帮您牵线搭桥了啊、嗯、希望能有好的运气、啊、 这么独特的一条信息，希望也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关注到啊、 嗯、 您的这个39岁的独生女 叫什么，吸引更多的视线哈、啊、所以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如果你想吸引更多的视线关注， 嗯， 在众多的信息当中有点这个特殊的感觉的话，您这个写的文笔行文造句上呢也应该尽量的就是有一些个人的特色啊，就是太平的话真的容易淹没在，虽然这不算茫茫的信息吧， 嗯， 但是每次这好几十条也是特别容易就是淹在里面看不出来了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也是一位女士，今年36岁了，身高1米64，本科学历啊、哦、这位也是在医院工作的，在一个三甲医院工作，平时呢喜欢旅游，本人通情达理，孝敬父母，想找一位年龄相当、身体健康、未婚、有责任心的男士为伴。联系电话是18612599429，18612599429。 再来看几位男士，1983年生人，河北人士，身高1米7，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本人踏实稳重、善良、有责任心。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米5以上，年龄呢在28岁到38岁之间，身体健康、能聊得来的，真心想成家的女士，地域不限。有意者呢，直接和本人联系，电话是13521866654，13521866654。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1980年出生，今年38岁，身高1米72，体重70斤。他有一些高度近视啊，但是近视的程度呢不影响生活。 嗯， 婚姻状况是离异1年，但是没有小孩。他本人是安徽蚌埠人，目前呢在北京工作，在农村老家的街道上有门面房。 哦， 估计是租出去了吧？ 对， 这也 是 一份收入哈，是吧？ 嗯，对。 说本人呢没有不良嗜好，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会做家常便饭，也会做家务。从事的是针灸推拿的工作，是一名推拿医生，月薪在1万元左右，是正常的上下班。希望找一位随和善良的女士相伴，区域呢没有限制，婚否呢也没有限制，只要是真心想结婚成家的就可以啊。微信号码呢是15655206668，微信号是15655206668。 下面这位男士啊，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新疆朋友，他今年35岁了，个体从业者，从事的呢是互联网行业，收入稳定，有房车，马上就有了现在正在学。哦，那您这早点、哦、您这是驾照还正在学，那还有摇号的问题呢？ 也许号摇上了呢。 哦，家人的。 对呀、 啊、 摇上号之后才学的车呀。 不是春晚那小品里都说了吗，这岁数您学车是为了帮孩子摇号吧 甭管是什么，反正就都有了啊。 对， 该有的都有了。 未婚，西北的阿克苏是我的家乡，希望借助我们帮帮团的平台啊，能够找到我的那位有缘人。年龄呢希望他在25岁到35岁之间，通情达理，农村姑娘优先考虑。微信电话同号15292850201，15292850201。 这阿克苏是不是出苹果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 糖心儿 糖心儿苹果， 哇，那巨甜啊！ 切出来以后都看着那冰糖渣儿，恨不得感觉 是一个小星星的形状， 对对对， 那个吧， 就那种，嗯 啊，这个挺好的哈，这一家子不缺苹果吃了。 你这个观点实在是有点，就跟人家，一说人家是哪儿的人，好比说人家是这个保定人啊。哎，你们家不缺咸菜吧？ 不是，就是阿克苏，就是对于他的那个印象，就是特别深刻的就是苹果，因为我没有去过嘛。 整个新疆其实都是 水果之乡。你要说吐鲁番，那我就是葡萄干儿。 不止葡萄，吐鲁番、哈密瓜也好吃。 没，我没去过呀，所以我的脑子当中就是深深的 杏儿， 印着就是葡萄干儿、 嗯。你要知道，都种苹果，谁吃啊？人家也得有从事其他行业的，你不能老惦记苹果去人家。 其实山东有人也挺好的，山东的苹果也是非常有名的， 不止 呢，栖霞的， 还有莱阳梨呢。对吧，还有海鲜呢， 就在哪儿都挺好啊、嗯、祖国处处有美景，祖国处 处 有 美 食， 是吧？ 嗯，好吧。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女士啊，这是30岁的一位女士，北京人，有短暂的婚史，没有小孩，事业单位在编，工作稳定，身高是1米64，体重48公斤，孝敬父母，希望找一位年龄是31到37岁之间的，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男士，身高在1米75以上， 要求是真诚、有责任心、独立自主，最好在城八区有独立住房的。画片了啊。 嗯。 微信号码是 JMSY 下横线 ZLZ JMSY 一个下横线啊。 嗯。 ZLZ。 下面这位女士是给自己发布的征婚信息，76年生人，未婚，身高1米61，体重50公斤，是一位钢琴老师。 嗯， 在北京工作，但是呢不是北京户籍，想寻觅一位45岁以上的男士，身高1米75以上，有工作，或者呢可以是自己个人经商啊，只要有稳定收入就可以，身体健康就行。电话呢是1500465-2308 1500465-2308。 哎，记得我们第一时段的时候有一位是小学英语老师哈， 对， 马上那个画面感都出来了 啊。 这个关键词是钢琴教师， 一双手就出现了是吧，纤细修长， 反正那个形象也就是好像不同于其他的老师，就跟小学的音乐老师 啊， 也是跟别的任课老师有点不太一样。 对对 对，尤其学声乐的，就是以前就是咱们还有粮票的时候， 嗯， 他们每月的粮票都比咱们普通人多一些。 哦，你的关注点在这儿哈。 因为发声乐的很费气，吃的多。 嗯，当然这也不一定是小学的音乐老师啊，就是人家是教钢 琴 的嘛。 对， 钢琴老师嘛，是吧，文艺气质想着就不一样。 是。 这个特别省钱。 啊，对，还能挣钱呢。不知 将来，你说现在孩子是吧，哪个不得学点什么呀， 乐器哈， 现成的是吧。 对。 咱们怎么那么操心呢。 再来看看下边这位啊，这是父母为女儿征婚，女儿未婚，家住在通州，有稳定住房，86年生人，属虎，身高1米63，身材匀称，山东人。 哎，又有苹果了。 你怎么确定是苹果，万一是煎饼的故乡呢？山东东西多了。 好，下回都写明确了。 哎，您是出酥锅的还是出煎饼的啊？本科学历，在 IT 行业做前端开发，年薪20万以上，家庭温馨和睦，没有任何负担，性格好，内外兼有，是个懂事的好姑娘，爱好读书，看电影，看动漫，旅游，希望对方，未婚，年龄在30到36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专科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孝顺父母，没有不良嗜好，有良好的品格，积极向上的思想。有意者呢可以先跟母亲联系，电话是1561-187-3752 1561-187-3752。 好，下面几位女士呢是稍微年长一些的啊，40几岁的啊。 嗯， 女45岁，未婚，北京西城人，身高1米66，体重60公斤，从事财务工作，成长在和谐的传统家庭，为人真诚温柔善良，孝敬长辈，希望对方年龄在45到52岁之间，身高是1米72以上，有责任心，工作稳定，身体健康，性格好，在北京有住房的男士。电话是1355-252-3924 1355-252-3924。 下边呢，这是替朋友征婚的一条信息啊。这位朋友呢，女性，今年46岁，有一段短暂的婚史，但是没有生育小孩，有住房，工作稳定，身高1米67，体重呢是120斤，身心健康，显年轻，想寻觅一位年龄在43岁到55岁之间，人品好，真心想成家过日子的有缘男士，有独立住房，工作稳定，身心健康。有意者呢电话沟通1780-082-5753 1780-082-5753。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49岁，是为妹妹征婚，不是哥哥就是 姐姐 嫂子。 嗨， 不是嫂子就是姐姐， 还有姐夫呢， 不是姐姐就是姐夫了。还有表姐呢哈。好，妹妹今年49岁，身高1米62，体重60公斤，朝阳区人，大专学历，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小孩，自己呢有独立的住房，本人性格温和，通情达理，对对方的要求是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高中以上学历，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的北京单身男士。电话是1821-049-8752 1821-049-8752。反正像这样的 这个信息就特别模板化哈。 嗯，对， 就是把中间的数字一改，后面都差不多哈。不是说不可以哈，但是容易就是不太起眼，所以也是希望大家稍微有一点点，哪怕有一两句话， 对， 特别能够体现个人特点的也是可以的啊。 首先是重点的要素，咱们要清晰齐备，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有自己个人的特色是最好的啊。 性别啊，一定要写性别。我们在过往的很多征婚信息当中啊，就是有一些真的是没有办法分辨出性别来， 对， 包括从他也头像也看不出来，头像也未必是自己的， 就是 名字也看不太出来，然后就看不太出来了，所以就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帮您读啊。因此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编辑征婚信息的话啊，基本要素一定要写，然后呢能够体现个人特色特点的还有特殊要求的， 对， 最好不要忘掉啊。你鼠来宝就鼠来宝吧，没关系，怕什么呢？ 没遮没晕没板没眼也没事， 没关系啊。 对，来看看下边这位啊，这是一位57年出生的女性，丧偶，属鸡的，体重呢是115斤，身高1米59，家住在石景山，首钢退休的，本人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喜欢唱歌，弹电子琴，爬山等等，有一个儿子，已经结婚独立成家了，另过自己呢有独立住房，和94岁的老母亲一起过啊。老妈呢也已经退休了，有退休金，有医保， 这个有信息在里面，信息含量很大。 嗯， 这个长寿是有基因的， 对， 是吧？嗯，老妈94了，这个家族肯定是有长寿基因的。 这位朋友呢想寻觅一位上下年龄啊，上下不超过3岁，就是57年生人的话是，哦，今年是61岁，对吧？1.5，对，61岁，那就是年龄在 这是学算的， 58岁到64岁之间。 好，你这个三你都算不过来哈，最简单的加减法。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数学是小学的音乐老师教的吗？还是小学的英语老师教的吗？ 因为数学老师既没有英语老师幽默，也没有英语老师漂亮，所以我没有记住数学的东西。 你不怕你们数学老师在听吗？ 还好，数学老师真的是一位这个非常慈祥的老母亲一样的，所以这么说他应该也不会在意。哎呦，对了，上次咱们这不是有寻人的，有一次找那个数学老师，在咱们节目里面他们找的那位老师就是我的老师，说不定人家现在还真的在听呢。刚才我的话全都收回啊，全都不算数了，我数学老师很漂亮。来继续看这位朋友的信息啊，这个年龄呢就是希望对方的年龄在58岁到64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没有不良嗜好，身体健康，有担当，别离我家太远啊。这位朋友家在石景山，所以他说希望您最好也在石景山附近，郊区的就哦，但石景山其实咱们也算是近郊，近郊区啊，这个离太远的就谢绝了，其他条件呢相当就可以。留的联系方式是微信号13522250070，13522250070。 好，最后两条呢是两位男士的信息啊。 嗯， 北京男士，今年43岁，是一名公务员，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小孩，身高1米7，体重150斤，有独立住房，想找一位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身高1米6左右，相貌清秀的女士为伴，电话是15601266728，15601266728。 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来自这位53岁的男性朋友，家住在朝阳区，婚姻状况呢是丧偶，身边呀没有子女，有独立住房，有正式的工作，择偶标准要求女方呢在42岁以内，户籍不限，希望女方呢也没有子女，或者要是有孩子的话呢希望是个女孩。联系电话67615559，67615559。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征婚交友的信息就全部结束了。 嗯，希望我们狗年的这第一期征婚交友节目能够给朋友们带去好运气啊，咱们早点这个脱单，找到心仪的另一半， 事事都像我们这首歌曲一样，花好月圆。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想念你。